唐柔的节奏不是太好。仔细观察，若有所思了良久的李一博终于做出一个判断。 哦， 太急了，有些失控。 这倒不算太意外。 潘林略有些遗憾地说着。节奏失控，这也正是他们分析谈论唐柔时经常会提到的一个问题。新人，太多的新人，他们的问题总是自信不足，在场上过于保守，过于谨慎，而无法将自己的实力完全发挥。但唐柔呢？这姑娘攻击性强，无所畏惧，胆怯没有，缺乏自信也没有。他的问题从来不是过于保守，过于谨慎，而是过于奔放。过分奔放，那产生的问题可就不是无法施展全力，而是拼命驾驭自己所达不到的境界，从而导致问题百出。 这个问题唐柔并没有太好的解决啊。也不能这么说，他其实是有注意着这一点的，但是黄少天不知不觉间给他下了个套。 哦， 黄少天的节奏控制得极好，他让唐柔觉得只要再稍稍努力一点点就可以击破对方，可是当他这一点点提升起来的时候，却发现还差一点点。黄少天就是通过这样一点一点的逐步提升战斗节奏，最终将唐柔带入了他无法驾驭的领域。 刷刷刷，三道剑光带出三道血花，破绽。如此节奏下的唐柔终于露出了破绽。他虽然有强大的手速、意识、决断、反应等方面也不弱，但是在如此高节奏的战斗中，他的意识、他瞬间的决断却无法保证不犯错。他毕竟没有叶修他们那些人身经百战的经验，他的直觉、他下意识的判断有时并不是最得当的选择。于是他出现了破绽，而黄少天完全没有放过，抓住空当，一直保守谨慎的叶雨生凡瞬时就做出强力的反击。三道血花飞扬着，叶雨生凡的攻击来得快，结束的却也快，这似乎不是一个攻势的发动，只是借着这空当飞快地给予了韩嫣柔一个最高的伤害。唐柔的打法是强硬的，他已经在拼命挽回局面，而黄少天随后立即轻轻巧巧地退了一步，把局面还给了唐柔。 这黄少天的反击好短暂啊，是这个破绽还不足以建立起一套攻势吗？ 可以，但因为对手是唐柔，所以黄少天回避了。 那为什么？ 因为唐柔是一个风格极其强硬的选手，黄少天要想打成一套攻势，免不了会发生一些强硬的碰撞和交换，换是正常单挑他也不怕这种碰撞和交换，但是现在唐柔之后星星还有一位选手，所以黄少天想尽可能的降低损失，保留状态对付星星的下一位。 哦， 潘林懂了，这个逻辑无疑很容易理解，局面不同造就了黄少天选择的应对方法不同。他冷静地控制着节奏，细心地注视着对手，小心谨慎地闪避抵挡着他的攻击，而当他稍稍露出丁点破绽的时候，立即毫不留情地杀上，给予韩嫣柔重创，但之后却一点也不贪恋，很快就会回到小心翼翼的谨慎状态，期待着下一次机会的来临。 黄少天这也是给唐柔好好上了一课呀，收放自如的节奏控制，黄少天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可我觉得唐柔是不是还在提速啊？ 李一博连忙也一细看，韩嫣柔的攻势确实还在加强。 这真是完全意识不到自己问题所在的话，又怎会有更大的成长呢？ 李一博以恨铁不成钢的口气痛心疾首地说着。真是冥顽不灵啊，无数观众此时也在这样想着。最佳新人的获得并没有帮唐柔刷出多少好感，反倒是帮他又堆到了不少仇恨，看他在场上碰壁是很多人喜闻乐见的事儿。心态不同，那看一人的表现所产生的感想自然就不同。 唐柔这不顾一切的提升，正面的看法，那是撞破南墙不回头的勇气和决心。从批判角度来看，那就成了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执迷和顽固。 去死吧！ 无数后者盼着唐柔快些因为失败而落泪，快些因为失败而悔恨交加。但是，提升，还在提升，努力提升，拼命提升。100%的能力，他却拼命要发挥出101%、102%、103%的战斗力。这姑娘想搞什么？黄少天有些搞不懂了。以唐柔的水准，黄少天并不认为他会那么无知，并不认为他会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并不认识他会不清楚这样的节奏提升会留下多少破绽和漏洞。而自己呢？自己可是荣耀最强的机会主义者，你非要在我面前搞出这么多破绽和漏洞，这是几个意思？黄少天有些疑惑，但却还是不留情。但凡有他觉得合适的机会，叶雨生凡立即就会出手。可是为了捕捉这样的机会，他也不得不继续提高节奏，以便跟上对手。难道这就是他的目的？想这样拖垮我？如果你真是这样想的话，那可就真有点无知了。我的经验比你的丰富百倍，判断力也远比你要精准，凭你不可能制造出我都驾驭不了的节奏啊。在那之前，提升垮掉的只会是你。看，漏洞又出现了。剑刃风暴疯狂卷起的是一个大招，剑刃掠起，留下的是无数幽蓝剑光的痕迹，细密地朝着韩嫣柔奔去。但在这幽蓝的细密当中，却又有无数道火焰般的赤红反向穿了过来。百龙流星大，露出破绽的韩嫣柔居然还在攻击，这已经是完全抛弃了防守的方式。可是这一记百龙流星打却到底就这样迎着夜雨生凡的剑刃风暴冲了上来。原来是可以打成扇面攻击的技能，此时被唐柔凝聚在了这小小的范围中，破坏力变得更加集中。砰砰砰砰砰砰，蓝光与红光在交织的过程中产生了数不清的碰撞，但是到底还是各有穿过。唐柔没有退缩，而黄少天此时也已经来不及收手，与其只被对方的技能轰到，当然也是要换掉对手一些生命更加划算。噗噗噗噗，顿时两边受到攻击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雪花飞溅着，交织着，碰撞着，在空中不断地展开。以最终制造的杀伤来论，抓住破绽的黄少天还是要优于抛弃防守的唐柔，但是黄少天却没办法高兴起来。他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是尽可能的不要受到伤害，这一交换完全不在他的计划中。唐柔的攻势却不带停顿的，百龙流星打收回，火舞流炎继续挥舞着击打过来。黄少天依旧冷静，并没有一个意料外的交换就变得浮躁。还在提速吗？他敏锐地感觉到了对方节奏还在变化，在完全抛弃了防守后，为防守所留的变化也全部投放到攻击当中，于是破绽也更大了，更多了，多的黄少天居然都犹豫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好了，因为到处都是让他心痒无比的破绽。可是这又算什么呢？自己要攻击一个破绽也就足矣，一次摆出好几个在他面前，那和一个又有什么区别？奔放，彻底的奔放了。在黄少天面前，唐柔完全抛弃了严谨，面对这个最强的机会主义者，一个破绽和100个破绽都不过是同样的结局罢了。可是完全不去顾及有没有破绽的唐柔，攻势的提升那简直就是爆炸性的。夜雨生凡的剑准确地命中了韩嫣柔，可是在如此豪迈的攻势下，他却也无法避免地受到了一点伤害。占优的还是黄少天，可是又一次违背了他的初衷。对于胜利，黄少天没有怀疑， 一个破绽百出的家伙绝对不可能战胜过他。可是这样一个玩命进攻的家伙，最终胜出，自己要付出多少代价？上当了。黄少天已经意识到了，一开始是他在引诱着唐柔提升节奏，这姑娘极其配合，让黄少天打得惬意无比。可是当他觉得节奏已经足够的时候，唐柔却没有停下来，他以更大的步伐，更拼命的气势继续提升节奏。而这时候就已经是黄少天不得不跟着他的节奏去提升了。可是这种玩命胡来的提升，黄少天并不觉得会给他制造出什么麻烦。而后他发现唐柔露出了更多更大的破绽，但同时也换取到了更强更猛的攻势，他的所有精力都已经投放在攻击中。威胁大吗？所有人都笑了，有那么多的破绽和漏洞，这种攻势的威胁谁都不会放在眼里吧。可是场上的黄少天却清楚他有麻烦了，他的麻烦不在眼下，打败唐柔他毫无压力，他的麻烦在之后，在他面对星星下一个对手的时候。唐柔的打法并不是为自己争取胜利，而是在为星星的下一位选手争取胜利，他的攻势比不了黄少天捕捉他漏洞所造成的杀伤，但是却会让黄少天无路可退地受到一些伤害。他没有战胜黄少天，但是他攻破了黄少天的意图。韩嫣柔最终倒下的那一瞬，他告诉所有人， 我会输，但星星不会。